第八呢就戒呢个无相论，啊，戒呢个八无相，八种无相，啊，八种无相论就是在呢个色受想行四音之中，啊，戒现在是殄灭的，未来是殄灭的，所以叫做八无相，啊，现在这个色受想行根本就不存在的，叫做现在殄灭，未来更加不可得，加迷就八个无相，所以天见外道，前面那个是叫做上见外道，现在是天见外道。由三摩中师善林子坚形正心摩不得变，这个是破上音的境界。穷生累本功比幽清上扰动念，就是行音显现的境界。依先才灭色受想中生计夺者，这个就是在个行音里面修行起这个妄想执着，这样呢这个人呢就会堕落，堕入什么？堕入死后无相法心颠倒，即是说，这个人呢死后无相，即是说殄灭的外道，这个呢现前因为他心颠倒而产生这种妄想执着，所以叫做颠倒，法心颠倒。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乱彻，阴性消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以草木痛，此实现前又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之相呢？因之陷咎，死后相无，而是循环有百无相。这几句说话呢就解释这个外道所戒的百无相的境界，哦，这个人在定中修行，看见这个色音已经灭了，色音已经灭就没有这个生形了，没有这个生形呢是无所寄托，哦，想音呢就是意识，哦，想音观其想灭，心我所系，想音是属于意识，心是意根，心这个心无所系，这个心就是指第七色，意呢就是指这个第六色，咁啊，第六色既然消灭，这个想音消灭了，现在这个行音的意根呢是因为这个想已经灭了嘛，所以就无所系，平时我们的第七色呢是执着这个第六色，开始这个第六色去分别，现在这个第六色灭了，第七色就无所依凭了，又而晴空啊再无粗俗的相，前层影视都没了，因为我们有第六色去分别，去分别前面的层景，然后有这个六者的影子变为法层，被这个行音这个意识去烹饪，去想去分别，但现在意识已经没有了，就当然不会有这个影视的法层，没有影视的法层呢，这个行音呢就没有这个对象了，哦，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呢，知道这个受音亦灭，无复连接，本来呢我们 平常的受音和想音是连在一起的，想这件事就有这个感受，想到好的地方就很欢喜，有快乐的感受，想到不好的事呢就生分到就有痛苦的感受，所以受音和想音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受音就灭了，想音就灭了，所以就没有连串了，哦，既然是没有连串，也没有思想，亦冇感受，咁啊变成草木咯，啊，同于无情等于无情啦，咁所以咧就呢个时候啊，同于呢个草木，身体系属于草木，咁此质就系现在嘅身心，现在嘅身心因为定境，所以见现在嘅身心 之中呢，四种音不可得，因为他修行啊，到这个上音尽行音现前的时候呢，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四音皆不可得。现在啊，四音生的时候四音都不可得，何况死后哪里还有什么呢？因此呢就检验这个已经灭的四种音呢，现在无我，将现在比较将来呢，将来当然也是无我啦。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呢推究这个四音之中，每一音生前死后都无我，降性八种无相论，这个是第七种外道皆无相论。从此或界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殄灭。因为他发觉受识受想行四音现在无我，推论到未来无我，既然是无这个相，由此呢就再深一层去妄想执着涅槃的因果，一切都没有，只有是涅槃的名称，究竟是没有东西的，究竟是殄灭的，这种呢就是天见外道。由此这个戒度呢，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上，三颠倒论，这个是总结总结这个天见的外道。第八种呢是戒白开非。什么叫做白开非呢？由三摩中之善男子，坚形正心，摩不得变，一样是破上音的境界。穷生累本，功比丘称，上扰动念，是这个行音显现的时候。依行前中兼受想灭，相继有目，自体相破，是人罪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这一度呢就是讲白俱非的执着，即是在这个音这个四音之中呢，在四音之中妄界非有非无，因为这个人呢认为色受想最初是有的，因为收这个止观呢，收这个止观呢的力量呢，去破了这个色音受音想音，所以后来呢就变成无了。这样前三音呢就是似有非有咯，后三音呢未破呢，后前三音未破呢，行音就未见到啊。而家呢破了这个色受想三音之后呢，就这行音就显现了。所以呢行音未见到的时候就叫做先是无，破了色受想三音之后呢，行音显现呢叫做后有，行音呢是似无非无。前三音先有后无，叫做似有非有，这个行音呢是先无后有，所以叫做似无非无。行音在这个行音的依行前中，即是说依这个前面三音已经尽，行音现在存在的时候，行音在定中还存在未破的时候，那依这个时候呢就戒这四音呢，是存的就是有，灭的就是无，所以相戒有无，即是说 破了色受想三音之后，色受想三音就是叫做无，是叫做无，行音未破叫做有，所以相继有无，自体相破。这个人他真是得行得滞，念金来介下自体相破，即系以呢个行音嘅有破前音前边色受想三音嘅无，以前三音嘅无破行音嘅有，叫做自体相破。以有破无咧，就变成非无咯。以无破有咧，就变成非有咯。咁于是咧就堕入咩啊？代入死后咧，开飞、就起呢一种颠倒嘅论啊，呢种执着色受想中啊，见有非有，是咁呢两句说话咧，就系话前边色受想心音现先系有嘅，系见到系有嘅。但后来呢在这个定中用个止观力破了这个色受想三音，就变成无了，变成非有，见有非有。行千流内呢，光无不无，行音千流不息的境界里面，是讲这个行音。因为行音未破呢，因为前的色受想三音未破呢，就看不到这个行音，所以叫做公务咯。当这个色受想三音破了之后呢，行音就显现了，看到这个行音的上千流不息，叫做不务了。所以说行千流内见无不务，因为这样呢，他就起这个妄想执着了，而是循环啊，由后攻前，由前攻后，穷尽色受想行四音的界限，咁变成非有色受想行，非无色受想行，八种俱非。呢一种咧，就系话响四种音之中，除举一音咧，为他所愿境的时候呢，都说死后非有相非无相，非有相非无相，四音之相非有相，就是四种执着，非无相又是四种执着，加上就是八开非咯，这个叫做、第八种外道，就是八开非论。由此计度死后俱非，后制昏蒙，无可度故，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大伯外道。入五音立五音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即是说这个修共行的人呢，他的性看到这个行音的性没有改变，生灭不实，所以他心就发生这个邪知邪见，有这个行音通于梦法嘛，所以他就以为一切是俱非，有无都是非，一切法你说他有又不是有，说他无也不是无，有无都是假的，都是 失了这个标准，所以由此戒度呢，生前非有非无，死后亦是非有非无，由于行音未尽，色音未现，所以是讲有讲无都不可得，所以叫做后制昏蒙，因为他不见到后面的色音嘛，他只是见到前面那四音，所以他就说什么都没有，所以见堕落这个天见外道。第九种呢，是滅，第七天滅，計七種天滅，第九種外道計七種天滅。由三摩宗師善林子堅形正心，摩不得變，這個是破想音的境界， 窮生女本供比丘稱崇繞動念是行音顯現的境界，依後行無生計奪者是人墮入七田滅輪，這個是在行音裏面修行所產生的邪知邪見。七田滅是指哪種呢？七、就是人根、欲計、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無色計，七個地方。七個地方怎樣計呢？他計這個生計奪者，就是依後後無生計奪者。第一個後字就是指這個行音，在這個在這個色受想心因之後，就叫做後，就是指這個行音。第二個後字呢，就是指行音的滅相。行音的滅相呢，就看到這個行音呢念念滅的地方，於是呢他就妄計人天、人根、欲計天、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無色計，七次呢都是斷滅的。為什麼呢？他在這個三色受想的行音，行音響色受想音之後，就叫這個就是後，其次後呢就是行音滅了，即是說四音都滅了，四音都滅呢，所以他認為這一七個地方都是斷滅的，是無因無果的，所以這個呢是墮落這個无因果的外道。妄或计生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二时循环穷尽七制，现前消灭，灭以无复，由此计夺死后殄灭，堕落外道，或菩提圣时，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殄灭，心颠倒轮。或计生灭，就是指人间天上五趣集居地是有身体的，即是欲计的欲计和人间天上，欲计之中的人间天上两个地方。或欲尽灭呢，就是指初禅，初禅天是离这个欲计离身起落地。或苦尽灭是指二禅，是苦已经离开下界的苦了，是可以在定里面生这个喜乐的感受，所以叫做离定生喜乐地。或极乐灭是指三禅天离开这个喜，离喜妙乐地，连这个下界的喜和苦都离开了。或极舍尽是指第四禅天舍念清净地，这里呢是应该是有一个四空天，即是无色界。如果不是呢，只是得六字，这个经文呢是说穷尽七制呢，就应该是还有这个四空天，即是说人间一个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无色界，这里写写一个是人间天上，人间天上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几多？一二三四五六七，没错了。这个人间就是代表欲界的人间，因为欲界是代表这个欲界天，人间天上一二三四五六七，系啦，加无色计就有七次，即系话计妄计执着呢个七个地方啊，呢、这个七个地方点啊？呢、这个七个地方咧都系冇嘅，都系殄灭嘅，咁所以咧系由呢一种计执咧就堕落呢个外道。天见外道，既然是没有人间没有天上，一切都是虚非的，所以就没有因没有果咯。推究这七个地方呢 都是依止这个行音的生灭，现在行音的灭相都灭落，都永远没落，那么还有些什么可得呢？所以呢就介这个谤佛所讲人死了之后罪业受报是假的，这个就变成谤佛薄无因果，变成这个爱道。讲完这段好吗？第十戒五言涅槃，由什么中之善男子人言坚形正心魔不得变，穷生雷本功比丘称常扰动言，依后后有戒生戒夺者是人堕入五涅槃论。这个前面那些不需要解释了，后后有呢生戒夺者就是在行音里面修行，然后呢是妄想执着，行音之中生这个妄想戒执是怎样呢？是因为见行音的自相年年清流不息，所以他认为是有，即是这个人呢认为执这个有，后后就是后就是指行音，行音的最后呢是见到这个行音的自相念念清流不息，叫做后后。后后是妄计执着，妄计执着呢既然是有，所以呢他就执着有涅槃了，即是以下所讲的五种涅槃。或以欲计为正依正展依，恭敬盈明生爱无故，或以初善性无忧故，或以二善心无苦故，或以三善极热趣故，或以四善苦乐而忘不受轮回生灭性故，迷有留天作无为解日五次安忍为性净衣，二是循环五次究竟，由此戒夺五言涅槃，堕落外道，或菩提圣时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音论，入五音中五言涅槃三颠倒论。这个呢就是说以有漏天作无为解，我们佛教来讲呢无论欲界又好初禅又好无这个无色界又好，都是有漏法，都是有生灭的，但是这个人呢就认为这五个地方呢就是涅槃，所以呢就是变成颠倒论。物以欲界为正依展，就是说执着欲界为真正展苦为乐的地方，展生死性涅槃的地方，因为这个人呢是想尽行愿呢是在个定里面呢这个定位均等，得到天眼通，见到这个严明的世界呢，见到呢这个天呢是光明的，这个欲界的天是光明超过日月，就离开人间的污浊，因此呢他觉得哇这个境界是很好啦，这个地方就是我所修的涅槃啦，就在这个欲界天呢界这个涅槃，或者在初禅性无忧，忧应该作苦，初禅呢是离苦的，离欲界的苦，就是说初禅已经离开欲界的苦恼地方，在离生起落地，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的痛苦，发生这个喜欢喜快乐，在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没有苦了，就执这个境界为涅槃。或者在二禅呢心无苦故，这个苦要变成改成忧了，因为二禅呢是已经是没有这个忧愁了。初禅虽然是离苦，但是还担心 会退失的，但二禅呢就不会担心了，所以没有忧了。这个人呢在这个二禅里面定生起落地里面用功呢，不怕再遗失了，没有忧愁所逼，他就戒这个地方是涅槃。或以三禅起热极热故，三禅呢离开这个喜而得到妙乐，妙乐就是极乐，既然是没有忧苦而得到随顺极乐呢，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或者以四禅苦乐而忘， 四禅是舍念清净地，在这里修禅定舍这个苦和乐这个感受，因此三灾不及。三灾不及，初禅是火灾及，二禅是水灾可以毁灭二禅，三禅是风灾可以毁灭，但是这个四禅已经离开这个火水风三灾，所以呢不再受轮回生灭，因此就认为这个第四禅是涅槃。这五个地方都是有漏的地方，现在针这五次为涅槃，即是卖这个有漏天作无为解咯。这个就是产生误解，认为这五个地方就是最安忍最快乐的地方，是为他所依止的地方，这样循环不息就戒这个欲戒和四禅，为究竟所证的涅槃。其中当然应该是有无色戒，无色戒加埋就叫做七次，因此戒妄执就堕落这个外道，又这样戒执就变成这个见彩的外道，见解上执着这个外道。阿难，二是十种善乐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付，故言思义思悟，众生惑迷，不自浅量奉旨，现前以迷为解，自证自然登圣，大妄已成，堕无更欲。这里呢二是十种是指前面所讲的行阴修行之中所产生的十种外道，十种外道之中有天见外道，有上见外道，这些或者见空或者见有，通通都是在这个行阴里面修行，用这个定位的力量，一个增一个妄，互相攻击，互为胜负，所以就引起这个心魔，有起个心魔呢就变咗有呢个穷之邪解。呢啲係邪之邪见，可惜众生呢迷惑成性，唔自己諗下自己究竟嘅道德究竟有几高，以为呢啲境界就係最高嘅境界，证咗涅槃呀，咁以未证为证呢，未得为得呢，变成大妄语，因为大妄语呢就会堕落无更欲啦。这个是讲的过失，以等必须将以内以依我灭后，前事无法，骗领众生各了思义，无领心魔，自起心业，保持浮浮，消息邪见。这个是劝导阿能同埋法会弟众，回小向大的人应该将佛今日响灵验会上所讲的正知正见、前受开示、法灭道后的末法众生，令到众生明白这种境界是邪见，不可以说是证了圣人的境界。如果不明白被得为得呢，就变成造作这个地獄的因，将来就感到这个地獄的果，这种叫做心的罪业。如果你能够明白呢，这个是狂慧，是邪见，不被这个心魔所惑呢，就可以保持增修，可以浮浮这个正定，可以消灭这个邪知邪见。这里就劝阿能是摧邪，即是说劝阿能摧邪显正，未起邪见的人呢令到他不起，起了邪见的人呢令他消灭。教其生三悟开国思义增义，依无常道，不遭知其物令心其得小为作作帝国王清净标志。这里呢就劝显正，前面呢就劝阿能呢是摧邪，而家呢就劝呢阿能是显正，教导末法众生未生正知正见的人呢，令他能够生起这个正知见，已经生起正知见的人呢，令他心入不失。所以说教其观察生心而往而化，开妄不实。 能够明白自己的身心是不是真实的，就不起妄想，不执着，念念是起这个止共相应，自自然然可以达到无上菩提的境界，不会再遭受这个魔鬼的侵扰，令到自己堕落邪道。千变计有计空计恬计常，这些呢通通是执着滞在个行音里面，不知进取得少为足的境界。如果你阿能肯将佛所讲的说话教化末法的众生，令他明白哪些是邪哪些是正，就不会堕落歧途。由此呢就可以依这个正定直趣这个五十五位僧菩提路，达到宝所，作大国宝王，作大国王。大国王是谁？是佛，佛是大国宝王，标榜人天，大作法事，这样就成为这个五浊恶世的清净标志了。这里就是讲行音，在行音里面修行所发生的十种境妄想执着，不是境界，是心魔，心魔执着这个境界。如果你阿能能够将这些佛所讲的这些是哪些是邪哪些是正教末法众生呢，末法众生就可以远离这个心魔，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个正定，吹向这个无上菩提，就可以成佛啦。咁啊，呢度咧系讲呢个行音，行音破咗之后咧，色音就显现啦。色音系乜嘢？色音就系大白色。大白色显现嘅时候咧，好多好多人执佢为涅槃，连阿罗汉都以呢个色音系涅槃。由此可以知道修行咧系成无上道，唔系几咁容易嘅。咁仲系咧念佛好啊，念佛咧。我们可以去极乐世界，分分钟都有人教导我们，分分钟都可以念佛。好，我们现在就念佛。